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集。因为我真的很有名。 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 抱歉，个人原因，我也不清楚。 手机那边的声音依旧很礼貌。林景轩遗憾地挂断电话，他低着眼眸，睫毛垂下，看不清眼底。没有心情再下楼吃饭，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，略显烦躁地看着手机。不过五分钟，信息就提示一笔钱到账的消息。 遇到了麻烦。 不多时，林奇推门进来，随意地问着。林景轩向来天才，大一时就跟人合作开了一家公司，具体内容林奇并不清楚，不过也知道他有自己的主见。鲜少看见他这么忧虑的样子，连饭都没吃。林景轩按着眉心点点头，他抽出的一根烟也没有点上，就在手上把玩着，温润的脸上表情淡得要命，眉宇间敛着烦躁。 是有点。 半晌后，他有些认命的叹气，就没再多说。好不容易跟那些人联系上，他花了大价钱，最后这一单还是被拒绝了。横穿一中，秦闪没去上自习，他抬头看着校医室的门，门上的灯是亮着的。晚上校医的上班时间是6点到9点，他去的时候，陆兆颖正在应付一个小姑娘。饶是再怎么浪，应付了一天的小姑娘，陆兆颖也有点不耐了，不过还是礼貌地应答着。好不容易请走这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姑娘，她一抬头就见中午那个打群架的大佬站在她几米远处。秦冉长得好看，两条腿笔直修长，睫毛又长又密，微微垂着，陆兆颖顿时神清气爽。 同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手撑着桌子，陆兆颖笑问道。秦冉半眯着眼，目光在不是很大的校医室扫了几眼，漫不经心地问道。 请问你们招兼职吗？ 陆兆颖一愣，他看着秦闪，秦闪想了想，然后低声道： 打扰了，我挺缺钱的。 陆兆颖目光落在秦闪身上，对方外面松垮的套着校服外套，里面是一件白衬衫，那白衬衫不知道被穿了几年，有一点点的毛边。对比刚刚进来的那个小姑娘，特地脱了校服，穿着漂亮的当季新款裙子，一向不知道怜香惜玉为何物的陆少爷目光顿时就变了。陆兆颖侧过头看了眼程俊，今天一天来校医室的女学生都是冲着程大公子来的，可他呢，连头也没有露一个。陆兆颖自己是想留啊，校医室也缺人，不过明天京城伺候这位大爷的管家要到云城了。 抱歉， 合作饭吗？ 陆兆颖还没说出口，一声带着些隐秘的笑意从里面低低地传来。声音的主人抬头，好看的桃花眼半眯着。秦冉看着对方，那双眼染了细微血色，朦胧的醉神。他点头。会。 中午和晚上，工资日结。明天开始，可以吗？ 行。等秦冉走后，陆兆颖伸手合上了自己的下巴。他向来藏不住话，八卦之心燃起，可不敢惹程俊啊，于是委婉地开口问道。 你忘了明天陈管家来， 让他带别墅。 程俊懒洋洋地靠在沙发背上，屈指拿了一根烟。因为刚醒没多久，他声音还是刻意压低的闷。陆兆颖还想问，身上的电话响了，是京城那边的刑警大队队长。他捂住手机喇叭，又抬头看向程俊，低着声音说： 是郝队， 让他去找帝都大学教授。 程俊没有找到打火机，又放下烟。陆兆颖沉默了。以前刚跟程俊一起混，他总觉得自己智商不够50。后来陈管家告诉他程俊维氏智力测试的结果，陆兆颖就淡定了。天才的思想跟交流方式他不太懂。陆兆颖理了理桌子上的病历卡，又想起了什么。 俊爷，你说徐老真找到接班人了？不会吧，他儿子跟孙子都不入他的眼。 偌大的京城人才济济，徐老花了大半生也没有找到一个。云城这个小城市不管从哪个角度上都一般的要命，这一下就找到了。程俊半眯着眼勾着衣领笑， 他没必要开这种玩笑。 秦冉回到九班，晚上自习，化学、物理跟英语老师发了卷子，自习时间从6点到10点，三张卷子做完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连下课都没人走动。林思然一直想找秦冉说些什么，可这点时间做卷子都够呛，他又是个好学生，做卷子的时间不敢说话，他没有找到机会。秦冉把卷子放到一边，拿起自己晚上刚买的一本书翻着看，他看得很慢。林思然偶尔看过去一眼的时候，还能看到他拿着笔似乎在写什么。等下自习了，各科课代表收卷子，林思然才找到机会。林思然把卷子放到一边，看着秦冉结结巴巴地说道， 你怎么？ 我什么？秦冉手上还拿着书，一手支着下巴，侧身懒散地倚着墙，勾着一边嘴角，日光灯打在他的脸上，那张精致的脸有些冲破天际的邪。 就是傍晚为什么那笑？ 林思然脑袋一片浆糊，他大概是想问魏子航看起来很听他的话，这是为什么？秦冉将书合上，眉眼挑着，十分认真地开口。因为我曾经真的很有名啊。林思然愣愣的，没有反应过来。后排，徐瑶光放了笔，物理大题还有一小道空着。 你也有不会做的？ 乔生凑过头来，他空得多，大部分空着，徐瑶光就空那一小个空。 嗯，下次去问问秦宇。 徐瑶光目光清清冷冷的。 我先收卷子。 他是物理课代表。徐瑶光手上拿着物理卷子，慢慢收到秦冉跟林思然那一排。秦冉桌上的三张卷子都是空的，就写了名字，那自己实在算不上好看，像是刚学会写字没多久的。徐瑶光垂着眼眸，想起了秦宇好看的一首小楷。林思然立马把自己的卷子推给秦冉。徐瑶光垂着眼眸，头也没抬，冷淡又厌烦地说了一句老师经常说的话。 抄作业不如不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